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？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？ 我们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。 哦，咱俩差不多。 你跟谁学的呀？ 李谷一。哈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？ 客官您是喝酒吗？ 真是， 请到里边。 哎呦， 是烫柴。哎呀，客官，你想用点什么呀？ 啊，要饮酒。 饮酒？ 真是 不卖。 什么毛病呢？难道怕俺五天不成？ 啊， 你来看，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。 哦，银子。 真是。 有外汇券吗？ 啊。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？你得说戏词儿。 客官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。 这哦，耗子呀。 对了， 是一只老虎。 对了，出现了一只老虎啊！ 有虎怕它出身，俺这里有哨棒，岂能容它？ 我的客官爷爷，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？ 为什么？ 它厉害呀。 怎见得？ 怎见得？就拿您来说吧，还不够它来顿夜宵的呢。 那就更应该将它吃掉。 客官，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。说心眼里的去了， 阵阵岂有此理。既然这样当吃了猛虎伤人，还要独饮几杯酒，多增几分力量。倘若上得岗去，江湖大死，还要与人民 怎么着？ 吃寒烟。 这位也下头机灵。 酒包 有， 你就报酒来吃。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。 有的吗？ 您打算喝什么酒？ 我得喝白酒。 喝白酒，我们这可有个规矩。 什么规矩？ 得搭菜。 啊！搭菜？ 对呀。 搭什么菜呀？ 五斤花生豆，十斤橡皮鱼。 这菜比酒贵。 大哥，您别喝呀。 不要这样啰嗦， 是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。 好酒少了不卖，起码三升。 为什么？ 我叫三升不过岗。 哎，是三碗不过岗。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。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？ 醉了好啊，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。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？ 客官您不知道，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， 拿来我看。 客官请看呐。 是人，大家留神，不可妄动违者发音。 这就算对了， 这乃胡言乱语。 哎，你怎么把它给撕了？你看看这，那您就快喝吧。 好，胆寒火发音， 怎么着？ 一声， 这多别扭啊！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。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，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的。 买酒饮，一壶啊浆，不由人生情，吹呀双脚头戴，开门红缨衣，长好酒。 哎，对了，好酒。再分不是好酒，我能这模样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。这酒味儿还真好， 真是干了。